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在众多的曲艺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交通工具的，比方说提到自行车的《夜行记》，有关汽车的《开汽车》，说到轮船的《开舟场》等等。这其中有两种交通工具用在相声小品当中最有特点，那就是洋车和汽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儿咱们的快乐之旅要跟您聊一聊与洋车和汽车有关的相声小品。说起与洋车有关的相声，最有名的当然是那段窃拉车。窃这个字的本意是旧时候北京人对地方音的贬称，称之为窃口。它的引申意是什么呢？就是内行人对外行人，包括城里人对乡下人那种蔑视和贬低。窃相声的含义也是由此而来。说到这儿，咱们来听一听过去的洋车夫究竟是如何拉车赚钱的。来听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窃拉车。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播出的相声为您做了一点删节，请各位包涵 啊。有一种人拉车坏， 还坏， 心歹毒， 这能体现出来？ 把车搁在火车站， 嗯， 抱着肩膀等着， 等谁？ 一瞧这来了，拄着文明棍儿， 哦， 戴着眼镜，这像有学问、有知识的， 哦， 不拉， 不拉， 这不拉， 是。 啊，一瞧这个背着大包袱， 嗯， 刚下火车，一瞧就外省的农民， 外乡人， 这算吃上他了， 找他去。 哎， 嗯， 过来一拍，拍， 嚯， 吓一跳啊！ 啊， 刚下火车，出门去了， 嗯， 刚来是吧？是刚下火车吗？是啊。 问一懵， 怂吗爹娘？ 嗯。 上车。 什么叫上车呀、 啊？上哪儿？我送你去啊。 嗯。 我爹娘呀、 啊！ 吓死奶奶！ 哎，对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哪儿啊？ 嗯。 上哪儿啊？崇文门。哎呀，崇文门呐、 哎！怎么了？ 通县的时候你怎么没下车呢？ 啊，通县下车到崇文门吗？ 就这表情就值十个大嘴巴。 那干嘛那么识相啊？ 你要听他那意思，到年底这地儿到不了， 这太远了。 嗯，哎呀， 啊， 上车吧。 还上？ 我弄你去， 我拉着去。 多少钱呢？ 嗯， 十块。 嚯、哦，十块钱！ 我打山东是六块到的这儿。 哎呦嚯、哦，山东都到了。 十块你给我送哪儿去？ 嗯， 那些废话。 嗯， 这是北京知道吗？太多了。 嗯， 两块行吧， 划价。 上车。 哦，还拉。 老乡高兴，你看看你看看，两块钱就缺了。 对， 上车吧。坐好了， 嗯， 抱着这包袱， 哦， 拉车的抄起把来往前就跑。 走吧， 上大街， 奔着逆行道就去了。 干嘛走逆行啊？ 他坏呀，一边跑一边还说呢，哎，准备2块钱啊。 干嘛？ 哦，到地儿再给你啊。不是，过这桥得买桥票，知道吗？ 过桥还有票？ 过桥还要票。 嗯， 你瞧那儿站着警察老爷呢。 哦， 他不让啊。你这多少钱？这再加1块钱又回山洞了。我这个， 这嗨，别老提这回家了。 不给也行，咱们试试吧。 哦， 拉着这车奔警察就去了。 是， 你琢磨警察能不管他吗？ 逆行肯定管啊。 回去，哎，回来。 哎，对，回去了。 你看不让走吧？啊， 是不让你走吗？ 拿去。 嗯， 抢过2块钱来，转一圈地上那个别人扔的废的电车票， 哦， 捡一张，行，端着。 嗯， 老乡拿在手里边。这个就行了 啊， 没问题了啊。过桥的时候让警察老爷看一眼啊， 就这么攥着。 这拉起车来往前跑， 嗯， 打警察这过，老乡把票一撅，那有票哟， 这当圣旨了。 你看看怎么样？ 嗯， 没拦你吧？是吧？ 是啊， 花了钱的没有不是啊。拐过弯去没多远，撂下把钱要过来，找一个小孩拉车的， 干嘛？ 给1毛钱。 嗯， 这个送到那崇文门去啊，快走。 换人了。 他自己不去 哦， 转个弯拉到了，哎，这么近要这么些钱 哦， 交代不清楚， 怕人骂， 给你倒一趟车。 嗯， 也单有一路是拉车的油子。 怎么叫油子呢？ 他也干活。 嗯， 可是他投机取巧， 不好好干。 哎，这车往胡同口一顺， 嗯， 抱着肩膀这儿等着 等活。 刘大那边来了， 嗯， 一瞧这位挺着大肚子，穿着西装， 嗯， 拎着俩箱子，顺脖子汗流， 是， 这是准备上车站的， 哦， 两步就过去了，大爷， 嗯， 我跟这等您半天了， 哦， 多会说话呀， 怎么？ 其实等谁都行， 哦， 要这么说，我等您半天了， 其实谁来等谁， 来我伺候伺候您吧， 伺， 人都爱听这个， 对呀， 哥，你瞧瞧这刚出门就有车，真好，给你吧， 话吗？ 俩箱子拎过去， 嗯， 搁在车上这儿搀着你。 哦， 来来来，大爷大爷，您上车上车， 请上来。 哎，抄起车把来，您这是去哪儿啊？ 嗯， 火车站。 对， 好嘞。 嗯， 哎呦嚯， 嗯， 大爷您这块可不小，也就是我。 哦， 这一抄把你就能瞧出来，这是行家。 怎么？ 阴阳把。 怎么叫阴阳把？ 这手在前， 嗯， 这手在后， 这么走， 把握这个平衡，抄起来这么走。 啊， 这样这车不容易打天秤。 是 打天秤什么意思呢？ 嗯， 坐车的人分量沉，往后一仰，这车容易翻个。 哦， 拉车的这个手往上走就遮过去了， 前把就起来了， 这叫打天秤。 对， 这样没问题。 嗯， 绝不会打天秤， 这压着呢， 这是规矩。 好， 拉着走。 嗯， 啊，您这是出门啊？ 嗯， 甭问呐，这趟又是大发财源。 啊， 满面红光吧，瞧着您， 捡好听， 错不了，买卖越来越好。 嗯。嗯， 坐车里琢磨，我得问问多少钱呢？ 对， 别光捧我呀。 嗯， 到地儿说不清楚了。 嗯， 哎，这车钱多少钱？您这怎么了？您这是？ 哦， 您说这个不就远了吗？ 哦， 啊，您甭提这个，伺候您是应当的。 嚯， 哦，你别去。 嗯， 别弄这个啊。 嗯， 咱到地儿省得打麻烦。 对， 你说多少钱吧， 说清楚。 也拉了一位跟您差不多的， 嗯， 也像您这么有钱， 哦， 一瞧就是有身份。 嗯， 您大爷到地儿啊，人家给了2块钱， 2块。 这点地儿实际来说也就是4毛钱。 哦， 他拿话宾着你。 嗯， 2块钱。 2块。 这位一听啊，你说是这么说， 嗯， 到地儿给多少是我的。 哎，对， 我现在跟你嚼这个也没意思， 就地还钱。 你拉着走吧。 嗯， 往前走，一边走这话不够他说的。 嗯， 怎么甜怎么说， 是 怎么好听怎么哄。 嗯， 听他这话听1个小时能得糖尿病。嗯， 好嘛，太甜了，这个 说的都腻得很。 嗯， 啊，往前走，一边走呢，这坐车的得包贬他。 嗯， 非得包贬，要不然划不下价来。 包贬是买主吗？ 你光夸得好，到地儿你怎么给钱啊？ 是， 哎，我说你得快点啊。 嗯， 别耽误了车啊。 先慢， 快点。嗨，跟您说，咱们这可不慢了，大爷。 嗯， 哈哈，您瞧我慢，那刚过去辆汽车，您拿我跟他比，那当然是慢了。您看这边有一牛，我比牛快多了。我 嗨， 净这废话啊！往前走吧，前面来过马路的，一个没留神，咣，怼上了， 撞人了， 咣叽一下子，人家躺下了。哎呦呦呦呦呦！你看这事儿闹的， 嗯， 赶紧过去了。大爷，没撞上您吧？ 哦， 您瞧瞧，您一慌，我一忙，撞着您了。 这话说的是 多会说啊！您一慌，我才一忙， 嗯， 才撞上你。 哦， 责任是咱们两家的。 哦， 这时候真生气，站起来，我抽你，我告你， 打人， 给一嘴巴。 嗯， 他多灵啊！一低头，您别生气了 啊。 嗯， 巴掌过去了， 躲过去了， 举拳难打笑脸人。 嗯， 这人越横你越想打的， 是 人家冲你乐你还好意思吗？ 那服软了， 这一乐大爷您别去我跟您说啊，您不在我这我可受不了，您真打坏了我、哦、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不会走道的孩子、 嗯、 全家老小的活命都跟您手指的缝里边了、 哎、 您忍心碾死我像碾个臭虫似的吗？ 真会说 话，说到这份上你就说不了别的了， 就是吗？ 说你这也没有你这样啊，你这事闹的。 嗯， 行行，走吧走吧，是是是，我谢谢您，谢谢您啊。 嗯， 拉起车走还废话了。 嗯， 大爷您瞧见了吗？这得亏是没出事儿、 哦、 这真撞死人了，那法院得我去，可不你去吗？ 废话吗？ 啊，到车站这儿了啊。 嗯， 下来挺好，拿手就擦汗。 哦， 没汗也擦。 嗯， 哼，好家伙， 假装累。 您比昨天给两块那大爷可胖多了。 好嘛， 这主一听这意思，我也别跟他捣乱了。 嗯 啊。你要跟他再嚼没意思，一看表离了火车开车还五分钟， 快了， 伸手掏钱没两块的， 哟， 有一五块的、 嗯、 给你找钱， 找吧， 这三块钱要找给你都不算能耐， 三块钱都不找， 这五块钱一分都不给你， 怎么 哟？你蔡大爷你瞧、 啊、 这事闹的刚开张没零钱、 哦、 这样吧，我上那边给您换钱去，有半小时就回来、 嗯、 不要不要了， 对的，别去了， 再回来车都误了， 是啊， 他也卖力气，可是他滑， 哦， 这种人很油滑， 是这么个意思， 他也能指着这辆车挣出饭来， 那也吃上饭了， 哎， 嗯， 什么都好办，唯独有一路窃拉车的。 怎么叫窃拉车？ 不光不挣钱能把人气死， 他不挣钱还气人， 那也挣不了钱，外行啊， 怎么 要不说干什么外行都干不了， 哦， 因为这个事儿这真事儿， 这外行 他也不是我们家的事儿， 哦、 他的伯父啊在乡下农村一直种地， 啊，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的事儿。 嗯， 他大爷活到今天也二十， 活到今天才二十多呀？ 不是，也七八十了吧？ 那可不是吗？ 这是二十来岁那年的事儿。 哦，小 那会儿还没你呢， 是 吧？ 嗯， 我们那会儿也没我那会儿。 没，那你说他 上北京城来？ 嗯， 啊，没有活了，家里边。闹了蝗虫了， 又 种地又不景气， 闹灾了， 进北京城找朋友， 哦， 怎么办呢？找来找去有一朋友， 嗯， 啊，说这个你能干什么呀？啊，不要紧的，买力气呗， 哦， 想想人没问题啊，弄吃苦，用那个合适的活给咱们找一个吧， 卖力气。 哎呀，你愿意干什么？先说你能会的啊。 哎，您能干什么？ 我看北京那个街上有那个人拉着两根小棍儿， 哦， 后边有个小木头匣子， 嗯， 底下有两那个圆圈，拉着那个满街跑， 嗯， 那个活我能干。 冲这话就外行。 人一琢磨，这是拉洋车的， 嗯， 按说没问题。 是。 整有一朋友家里是开洋车厂子的， 哦，那好， 弄辆车让他这没问题。 对， 可冲这身衣裳， 嗯， 挣不出钱来。 这身衣裳不行， 六月三伏， 嗯， 还穿着棉裤棉袄呢。 好，还没换呢。 这棉裤英棉是棉裤， 嗯， 棉花絮的不多， 哦， 三十来斤， 啊，那不热死？ 白天穿着，晚上脱下来顶门。 嚯，这大棍子，啊，嗯， 这两只棉鞋， 嗯 啊，左脚的七斤，右脚十二斤。 好 啊，没鞋带啊，拿绳子捆着， 哎呀， 脑袋戴着大棉帽子，俩翅立着， 这模样， 胡子拉碴往这一站， 嗯， 什么车给他能挣出钱来呀？ 是谁敢坐呀？ 领他去吧， 嗯， 找到开车厂的这朋友，这是我们朋友， 哦， 您看看，合适的车给一辆， 嗯， 啊，让他拉，人朋友一琢磨，这真瞧不过去， 那可不是， 可是朋友托朋友，你要说不管，不合适， 哎， 行啊。 我答应了， 房上有辆车， 哎，房上 你要能用你就弄走吧。 哦， 您琢磨这好车能上房吗？ 对呀， 啊，打房上弄下来一瞧这车， 嗯， 这车把呀剩了一根了， 单支裂， 这边没有， 嗯， 也没那横梁，嗯， 哦， 车箱子也散了， 嘿， 俩轱辘，一个有胶皮，一个没胶皮， 剩把圈。 你大爷很高兴，行了， 啊。 就是他俩，嗯， 不，他倒认了， 弄车拉回来修理吧。 哦， 先把这箱子板得钉上啊。 对呀，啊， 弄好了买钉子， 嗯， 啊，钉子买个三分几分的。 哎，对， 啊，他买这么大个的 啊， 大钉子， 好几寸， 而且尖儿冲上，打底下往上钉。 哎呀， 当当当， 尖儿， 这座里边立四个大尖儿， 你看看， 你倒砸平了呀？ 啊， 没有，找块麻袋给盖上。 好，猫盖屎这是， 嗯，瞧不出来了。 嗯， 前面这两根车把， 嗯。 这根有，这根没有， 怎么办？ 找根扁担捆上了， 横在这儿。 前面这横梁找根破文明棍儿， 都弄好了， 那倒能凑合。 就这俩轱辘，一个有胶皮，一个没胶皮，这管不了了， 没辙了， 拉着就出去了啊！ 嗯， 你上大街，繁华所在， 嗯， 他找一死胡同， 死胡同， 早晨六点就出去了， 啊， 搁在死胡同里边， 是 抱着肩膀坐墙根那儿等着， 这不知道等谁呢 啊！按说呀，一辈子没活， 对呀、 真有倒霉的， 嗯、 上午十点，死胡同开门了。 哦， 打里边出了一位， 是 拎着大箱子，哎呀，这出胡同还得找车去，真麻烦。呵、嗯，还这儿有一辆啊！ 我瞧见他了， 洋车， 嗯， 洋车， 嗯， 洋车， 答应啊！ 大爷坐着还纳闷呢， 嗯， 这个北京人叫什么名字的都有， 是 还有叫洋车的， 这嗨，那不是叫你呢吗？ 谁叫洋车呀？ 嗯、 啊，人家过来了，哎，叫你呢， 嗯， 不搭茬呢。叫我呀， 嗯， 干什么呀？你这车拉座吗？ 嗯， 拉座啊。 哦， 不拉座拉狗啊？ 嗨，什么词儿 啊？不会说人话这个啊？ 啊，净废话。 拉我， 嗯， 我出去。行啊，拉谁不是拉呀？啊，走、呗。这多少钱？你上哪里啊？车站呢？ 嗯， 八百啊 啊！ 你要疯啊？连车都给你了。 这嗨，谁问这个了？ 连你给我也不值三百，你知道吗？啊？ 嗯， 那多少钱呢？给一毛钱。 哦， 这主乐了，往常得一块钱。 是， 啊，就这么想，那好，便宜，合适合适。来，把车弄正了吧。 嗯， 把车弄正了啊，上车，把箱子搁脚底下那儿。 哦， 这主撩大褂进座，啊，他可不知道这座上有四个大钉子似的。 太对了，都朝上呢。 来来来来，一坐扑下了，腾就起来。我的娘，可了不得，我坐在哪儿了啊？这是啊，回头一聊这麻袋。我这有钉啊 啊 啊！谁弄的？我钉上点 啊？还承认？ 不是你怎么这么钉啊？那么钉我不会，你把它砸弯了呀！你这事闹得一毛钱一毛钱吧 啊！下车找砖，啪啪啪啪 给修好了， 把尖儿都砸下去， 嗯， 把麻袋铺好了，往这一坐， 哎呀，怎么歪呢？ 把你这车误在泥里边了 啊？ 怎么那么歪呀？啊？ 是， 怎么回事 啊？啊， 你左边看看， 嗯， 不是，好这好嘛？ 怎么了？ 一边有胶皮一边没胶皮， 哎对，那可不是歪着吗？ 一毛钱凑合吧，就坐吧。 哦，忍了， 哎，走，快走，快走。哦，你等着啊。 嗯， 先往这车里边抱大腿。 哦， 棉裤太沉， 呵，不会打弯了都。嗯， 抱进来啊，一扬这把， 嗯， 后边来了。 哎，对，差点没遮过去。 严厉事儿，你这是啊？ 是啊， 啊，行了，坐好了。 嗯， 走吧。 嗯， 坐好了，走。 行，走啊。 扁他下来了， 好嘛。 你这个打算做，你不打算做呀？ 怎么？ 废话，废话。 嗯， 打算做 是。 你鸡巴抱着扁的， 嗯，嗨，还有活， 花一毛钱这儿受罪来了 啊！ 歪着身子抱着扁的， 再抱一扁的， 来吧， 走吧， 走吧， 嗯， 来，快点，伙计啊，快点，我等不了了。 嗯， 好啊，啊，这手就一根了啊。 对啊， 这手没有， 怎么抽？ 拿手抠着这车底下啊。 嗯， 那坐好了啊， 是， 走了。 走吧， 往这跑，往起蹦， 嗯， 跟压千面似的。 哎呀， 这车腾腾腾，坐车的眼泪都下来。哎呀哥，这了不得这个啊！ 嗯， 你这摇元宵呢？你这是啊？ 好嘛， 一边上街，你大爷还乐呢。 嗯， 我告诉你，我这个车你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那是睡不着 啊。上大街你倒问问哪儿是车站呢？ 啊， 他也不认识，顺着大街一直就下去了呀， 就这么跑下去了。 坐车到最后也不跟他上拎了， 嗯， 反一毛钱呗， 嗯， 今儿我不去了，掏出块手绢来盖上脸，我睡一觉吧。 哦，真能睡， 打上午十点跑到下午四点半 啊，跑一天， 可了不得了， 嗯， 啊，围着北京跑，最后奔北下去，都快到张家口了。 好家伙， 哎呀，还纳闷呢，我的娘呀， 嗯， 这个车站在哪里来的， 嗯， 啊？没人说一声呢 啊？ 对，前边。要一过马路的 哦， 你喊一声啊， 让人躲开， 躲点儿，我来了，没有， 对， 你这是要招倒霉呀， 这就瞧见人家了， 怎么在我头里呢？ 啊， 我看这个意思，我是准得撞上你不可呀， 那就躲呀， 我离你可越来越近了 啊， 我估计啊，再有十步就到你这里了， 好家伙， 九步了啊， 嗯， 八六七五四三二一，撞出来，咚！ 这好嘛，倒计时呢这， 咕咚了一下，人躺下了 啊， 人这主还不错，起来， 呵，啊， 你怎么这么慌啊？ 你还挺客气， 你没瞧见我是怎么着 啊？ 给台阶儿， 啊， 是我没瞧见您，对不起， 就过去了， 完了， 啊， 你没瞧见我呀，啊？ 他说 我瞧见能撞这么准？ 哎呀，对，就瞧着撞的， 不是你不会说人话呀，啊？你这是 啊？好小子，我抽你， 打上吧。 你别看他拉车外行， 啊， 扛打他是那行。 怎么？ 人一打，他一举车把，走， 哎， 趟一下子，这手打在车把上，嚯， 好。 好小子，你真坏！ 磕人一下， 还这个也门灵了。 哎呀， 你 就甭吹了， 我一点我也不疼啊。 是打车把上疼什么呀？ 正说着，打后边过来一个， 啊， 抡圆了给你大一嘴巴。 嗯， 嘿， 哎呀 呀，你怎么打人家呢？ 嗯嗯， 我撞了他，他打我，你凭什么打我呢？ 嗯， 我看你眼熟 啊。 啊，你不是坐车的吗？ 啊， 你怎么打我？废话， 嗯， 你让车把我踹过去了吗？ 遮出去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这拉洋车一般都是旧社会才有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洋车这种交通工具逐渐被淘汰了。但就在当今社会，还有人在拉着洋车，并且心甘情愿争着抢着的拉洋车。这就是199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坐享其成》当中所表现的。这段相声在推出之后不久广受观众好评，还带火了很多流行用语。更主要的是，这段节目是冯巩与牛群对于相声的新的表演形式相声剧的一次成功尝试。因为时间关系，下面呢咱们来听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片段《坐享其成》。 我就开他呀。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啊，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一点 啊？不挤 啊，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那我呢？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都是老板，都一样。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啊，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嗯， 你这腿也太长了， 从 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啊？ 不，你这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不，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啊，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不是，冯巩，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哎呦，我看不到。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怎么得的？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你看见了是吧？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哪首啊？ 拉美子拉，拉美子拉，拉美子生来就不拉拉，拉美子生来就拉不拉。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片段《坐享其成》。其实有关洋车的相声比较著名的还有郭荣启、张震、齐和说的相声《切拉车》，传统相声《八大改行》、《方言物》、《文章会》等等，里边全都涉及到了洋车。可见洋车这种交通工具在过去那是多么的流行。现在咱们虽然无法得见过去拉洋车的那幅大的社会景象了，但是通过这些个相声，我们仍然可以管中窥豹。好了，说到这儿，请您来听一首歌曲，陶晶莹演唱的《走路去纽约》。歌曲过后，再继续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稍后见。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就上那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